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金轮，同音，第105集。到达杭州已经是接近凌晨两点，助理叫何秀义在轿车上坐着，他自己去前台办理入住手续。这家酒店比较高档，不过也并不是五星级大酒店，它优势主要是距离电视台近。助理提前一周就已经约好了，在车里等了大约五六分钟，助理才跑回来。 哎，办好了，咱们进去吧。 嗯。虽然也是凌晨两点，何秀义还是全副武装了自己，他戴了副口罩，又将帽檐压得很低，从车子里钻出，推开酒店转门，快速地向电梯走。然而刚进转门，他便看见两个女孩在门口拖着行李箱，十分焦急地商量事儿。其中一个女孩问， 你没提前订吗？我还以为肯定会有空房。是好奇怪呀，前面两家也是全部都客满了。可能是因为今天周六，这附近的大学有多，那些情侣都出来开房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继续找吧，不然现在搜搜哪里能订到房。我们等下叫车再过去住好了。嗯，希望可以叫到车吧。 即使是杭州，半夜两点的街道上也没有人。何秀义看着这两个女生的高跟鞋、行李箱，还有两张风尘仆仆的写满倦容的脸，忽然站住，小声地对助理说， 把房间让给他们吧。 啊？ 都凌晨两点了，别让他们两个小姑娘乱跑了，咱们两个大老爷们还有车，换一间酒店就得了，不费劲的。行吗？跟前台讲一下退房，订房时的折扣一起转给他们。 好吧。 因为酒店大堂没有人，何秀义也没先回车里，他就静静地站在一根柱子旁边，试图安抚他失去房间的助理。助理走上前去对两个女孩子说， 那个，我们订了间房，让给你们得了，我们两个男的随便找个地方凑合凑合就行，外面街上没人，你们两个女孩就别再出去找了。 两个女生疯狂道谢，他们的表情全是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人。而另一个女孩听了助理的话之后，望向何秀义的方向，似乎觉得那人戴帽子戴口罩十分可疑，定睛看了半晌，忽然拍了拍同伴，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什么。穿裙子的女孩立即刷的转头，两眼放光，丢下了行李箱往前走了几步，试探着问是不是何秀义。何秀义正在用手机给左然报平安，冷不丁听见自己的名字，本能般的立马抬头，发现是那个女孩子之后，急忙摇头表示否定，揣起手机转身推开了玻璃门跑掉了，被让了房间的女孩子一脸无奈。助理迈步上车之后，重新订了一间酒店，还有点远，在路上花了20分钟。何秀义真正躺下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，左然还在等他。何秀义通过微信说， 我进房间了。 嗯。 你在干什么呢？ 已经在想大宝贝了。 听到这个称呼，何秀义一抖，发了一个自己的表情包惊呆，那是他在拍摄旗舰飞时发现长翅凤蝶就是尹长东时的特写。左然发回来个， 宝贝太好看了。 何秀义要晕了，赶紧说，不闹了，我睡了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 大约30秒钟后，左然发了一个自己用 iPad 随便勾的二人的 Q 版图，图里 Q 版的何秀义软绵绵地趴在地上，左然站在他的前边，用右手摸了摸何秀义的脑袋。接着左然发了一句语音，声音低沉性感， 晚安。 说完，何秀义便侧卧在床，左手右手食指交叉放在枕边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睡，但是倘若手中空无一物，他就会感觉十分不舒服。 以往他的手里边都有另一个人。何修义就这样双手紧紧交握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何修义就懵了，何修义让房间竟然上了热搜。 意义大好人爪子捧着手机问号，何修义是真的没有想到让个房间也能上热搜。 点进去一看，发现前面几条都是媒体娱乐板块或者是娱乐圈中的大 V 账号转发的。 近日，微博网友爱爬树的猫发文称，他与朋友二人在杭州天目山华盛酒店偶遇何修义及助理，当时已是凌晨两点，酒店没有空房，他和朋友只能离开。没想到何修义主动提出让房，还说我们两个男人随便找个地方凑合凑合就行，你们两个女孩别再出去找了。 配图就是爱爬树的猫的原文，原文详细的描述了让房全过程，还说他自己是粉丝，才能只凭何修义露出的一双眼睛就认出了 idol。 底下的评论是被何修义暖哭，凌晨两点见到两个女孩子没有订到酒店房间，主动提出让房，而且还不忘了嘱咐前台把折扣一起转过去。被认出后捂住帽子口罩落荒而逃，又暖又萌。还有人评论何修一人比较低调，很少公开表示自己的暖，可是平时这些举动却能让人见到真心。 原来那个女孩子就是他的粉丝。 何修义也知道演完万里龙沙自己人气挺高的，歧路之后全网认可他的演技，但要说死忠粉却是没有多少的。万里龙沙却是大不相同，忠诚勇敢却带着悲剧色彩的齐建飞本身非常吸粉，片子传播度也远高于歧路。要知道粉丝的主要群体就是学生，而学生未必能有时间看整部电视剧，电影却只有两个小时，不论是进电影院看还是用电脑看都不耽误时间。不过虽然知道人气挺高，何修一也总是认为粉丝看起来多其实只是因为聚在一起而已，平时在生活中是难得一见的，他根本没有想到随便让个房间也能遇到他们。他平生第一次有了我真的挺红的奇特的感觉。位置靠前的微博每条都有几千评论， 哇大佬一辈子在坑底爬不出来了， 守护全世界最好的小哥哥 啊，真的是最值得爱的何秋意啊，毕欣欣。 哎，我一个别人家的粉也对何秋意有好感了呢，真的是啊，人好话不多呀， 真刷好感秒变路人粉。 何秋意灭了手机，走进浴室洗澡刷牙吹吹头发，顺便叫吴顺之和助理出发去电视台了。他没想到一个无心的举动竟然为他带来了许多的路人粉。粉固然重要，但路人好感度其实也很重要，有的明星粉丝特别疯狂，搞得普罗大众对那明星十分反感，其实是不利于偶像的发展的。一个人的粉丝再多又能有多少呢？神格要靠路人认可的。何修义一走进休息室便看见了苟富贵。 哎，何老师来来来来来。 总策划简单的介绍了下何修义，在场嘉宾呢显然事先都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十分热情的与何修义在打招呼。谢小溪在化妆，何修义惊奇的发现两个女明星都没有带造型师，而是自己对着镜子化妆。见到何修义的表情，谢小七解释，他说参加这种节目化个淡妆就好了，不是所有的女的都会大张旗鼓的。 哦， 何修义呢是素颜，一点粉都没有抹。何修义又转向了苟富贵， 哎，我那天发现你也在这个节目里， 其实还挺奇怪的，因为参加这个节目的人除了苟富贵和方木都挺红，方木在家族中也是男五六七八，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争取来的 啊！ 我想红 啊！ 我想我红了后说不定能跟吴翔和好， 他不是也伤害了你吗？ 当时吴翔窜红， 苟富贵觉得受到了许多冷落，同时感到好友不再看得上他，狂发了一通飙，把吴翔气得直接拖黑了他。无所谓了，全都无所谓了，只要能跟吴翔和好就行。整整6年友情，我实在是舍不得，可以和好的话怎么都行，他比以前更不理我也行，一个月讲一句话也好，一年讲一句话也好，我肯定乖乖等，绝不烦他。而且我应该相信他。何秀一叹了一口气，原地踏步的苟富贵那么重视好友吴翔，可吴翔呢，已经到了人生当中新的阶段，也有了许多新的朋友，也不知道该讲什么。总策划又重新进来，向众人讲述了新一期录制中应注意的事项。除何秀意外，另外5个明星嘉宾都已经参加了好几期，不需要特别强调什么。因此总策划主要对何秀意还有2个精英嘉宾长篇大论了一通，最后他也表示不用过于紧张，录得不好可以重来。2个精英嘉宾，一个是某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总工程师，曾参与过几次载人航天飞船的指挥调度，另一个是商界大佬，其公司生产的低端手机风靡全国4线城市以下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沈念如。